市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最美慈善义工榜样人物专题，为您讲述北京慈善义工联合会先进个人、北京好人、红军慈善义工服务队队长姚军的故事。 有这样一群人，基于道义、信念、良知、同情心和责任，不计报酬为改进社会提供服务。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义工。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自成立以来，注册义工已达187万人。他们的无私奉献，在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空间中国梦义工情，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慈善义工特别访谈。 姚先生您好，您现在是还在这个上班呢，还是已经退休了这样的状态呢？ 我是自己干，我是一名中医康复理疗师。 中医康复理疗师，哎呀，这个还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一个工种吧？ 已经干了有20多年了吧？ 20多年、就是具体的会做一些什么事情？按摩是还是？ 对，一是通过经络给人调理身体，一个呢通过谈话聊天，通过化疗给人解决思想的问题，也加上一点心理调节这块。 哎呦，这还是一个挺综合性的这么一个工作。平常其实就是有这种怎么说呢，像是任务一样哈，就是给人家化解一点心理的这种不痛快呀、 对， 心情不好啊，也可以说就是之所以和您这个公益这些活动联系在一块儿也相关。 是是是， 因为姚先生呢组建了他的红军公益为大家服务，而且呢还得了很多的这个表彰啊。最早您是有一个红军慈善义工服务队这样的一个组织形式，得过这个咱们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的先进团体奖，2016年呢还得过北京市社会好人的团体奖，而且您本人也是连续3年获得这个联合会先进个人啊，2016年度北京好人啊，现在还在咱们义工联合会里边做后备理事。 对， 可以说在这个做公益的这条路上走得很扎实，成绩也很多。那您现在在这个做公益的同时，也还在做着您那个理疗师的工作吗？ 没有，整个全职在做慈善这块。 那怎么就想到说全身心的投入到慈善事业这个工作里边的呢？ 因为最初是在2014年，在我们延庆呢举办这个传统文化讲习班，因为在那儿呢我就认识到这块，人首先呢要从孝上才能改变一个人的状态，所以说有一次呢我来北京，去了后海，那个康凌轩李琴老师，接触一下李琴老师，我觉得李琴老师给我的思路整个打开了，说姚老师过两天我们要去太阳村看望一些管教所的被押犯人的孩子们，咱们捐赠些衣物一块去，我就答应了。那次去太阳村呢给我感触特别深刻，大家到了那个太阳村以后，一个小孩跑过来，叔叔你能抱抱我吗？哎呦，当时我心里就是一种触动。 是多大的一个小孩？ 大概6、7岁吧。 6、7岁，男孩女孩？ 男孩。 男孩。 因为给当时介绍的时候都是很多 犯人的孩子， 嗯嗯， 啊，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 嗯， 当时我就也是立下一个志向， 嗯， 啊，要在这条道上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嗯嗯，哎，你像那个小男孩六七岁哈， 嗯， 正是特别淘气、特别闹腾的时候。啊，咱们这个民间有的说法说这个七岁八岁讨人嫌， 啊， 就说这他闹得不行，然后大人看着以后，哎呀，都头疼的那种感觉。但是在他那种情况之下，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迫切的需求， 对， 他会主动的就是让叔叔来抱抱他，这就是他特极度的需要人的关爱， 对， 这样的一种状态。那在这种一个影响之下，可以说你就下了决心了。 对， 嗯，那你这个按摩师的这个工作，这个理疗师的工作，那如果不做的话，那就是会失去了很多的经济方面的来源了。 没错。 嗯，那你有没有考虑到会不会影响到你生活呢？ 到目前为止，三年了，几乎没有什么收入。 没有收入， 啊， 对。 因为前几年呢，我这工作还在做，还给人调理身体， 嗯， 因为很多公益活动呢，他占用时间比较多， 对呀， 所以很多我的老客户啊，嗯，也在找我， 嗯， 因为老是在外面嘛，所以逐渐的，嗯，把中医理疗这块啊，把诊所慢慢就关了， 哦， 啊，一心扑在这上面， 嗯，那所以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嗯， 啊，因为做公益的话，就得寻求整个社会广泛的支持， 对， 啊，这个可能一个人的力量就达不到，要通过一个团体的力量来去实行。其实说起做公益，刚才您讲的，那这是从2014年参加那个培训班来开始。为什么要去参加这个学习呢？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机会，什么样的机缘使您参加了这个培训班呢？ 那阵很迷茫， 嗯， 所以很多人包括给人看病当中， 嗯， 就存在这种问题，光通过调理身体来解除痛苦， 嗯， 只是一个方面， 哦， 很多人的心理有障碍。因为作为一名高级中医理疗师， 嗯， 我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所以说给大家先解决心理疾病的问题， 嗯， 这就通过谈话聊天， 嗯， 很多身病是由心病引起来的， 嗯， 所以说当我给这个患者打开心结以后， 嗯， 这个身体很好调， 哦， 所以说也就萌生了这块，我说我一天啊，在我诊所里能调理几个人？ 对对对。 而我开一个孝德文化学习班，我能这一批我能救多少人？ 哦， 也是这一个初衷。 嗯。 再一个呢，我父母的去世， 嗯， 而且一天去世， 哦，同一天， 同一天， 嗯， 还都是四个小时之内， 嗯， 对我内心的打击非常大。 嗯，就是实际上你自己 百善孝为先， 嗯， 这是让我触动我内心的一个点。 嗯，就特别的有感触， 对对对， 嗯， 对， 所以你在做这个公益活动的时候，也是突出这一方面的内容， 对， 通过一个这个更大面的这种宣传、这种培训，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调理， 对， 对，你要在那个诊所是吧？ 没错， 一天挂号是吧？可能十几个、二十几个， 对。 但是呢，没有这样那个，就是把大家集中起来，几十人、上百人的这样的效果快。要说起来，原来您这个单位那也是，哎呀，让大家很羡慕啊！中科院培训中心、红军工作室是吧？你这个离开了，还是挺可惜的，心里头也会有一些舍不得吧？ 对，在2015年的8月8日， 嗯， 我正式成立这支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 嗯。 红军啊，慈善义工服务队。 哦，当时是在延庆。 对， 嗯，延庆是你的家乡吗？ 对，我的家乡 啊， 所以我很有家乡情结。 那你当时上班的那个地点是？ 也在延庆。 哎，也在延庆啊，所以呢，没有离开你的根本之地。 对， 所以可能成立了以后，如果说号召起来啊，就比如说招人什么的，应该还比较顺利吧？ 对， 嗯， 这个最初呢，组建呢。也是由我们传统文化学习班这些义工 哦 来组成， 嗯嗯， 因为孝德文化在我们延庆， 嗯 啊，这个举行了十多届， 嗯， 我跟了几届， 嗯， 然后护持这个会场， 嗯嗯，哎，所以您 是这样， 很熟悉这个它的一些内容和规范，对吧？ 对对对， 嗯嗯，好，那成立起来了啊，当然他就搞活动是吧？哎，得这个就是把大家聚集起来，你总得有一个目标， 对， 哎，你得说咱们得一起去干些什么。这个你作为 队长也好，还是这个会长也好吧，哎，你得有这个就是一些计划和规划。那当时你把目标是怎么制定的呢？就是大家都去干一些什么呢？ 我成立这个红军公益的初衷，当时呢就成立了临时党支部。 哦， 然后呢，我这个这个红军团队呢，有五大公益项目。 哦，五大公益项目。 第一大公益项目属于孝德文化公益项目。 嗯。 第二大项目是扶老助残。 哦。 第三大项目是环保公益。 嗯嗯。 第四项目是孔颜宣传。 嗯。 还有第五大公益项目是文物保护。 文物保护。 对。 哦。 等于我这五大公益项目就涵盖了我要做的事儿。这是我当初建立团队之初，也就把这五大公益项目作为落实的一个基点。 哎， 是这样。 这个五个方面啊，可以说挺全面的。孝德文化，这个咱们肯定是从您那个培训班这儿这个最基础的 对 谈起的啊，因为传统文化里边孝道这是这个特别重要的，提倡孝道实际上呢也提倡就是深入到应该是每个家庭的那种 对 这种宣传吧，哎，还有这种这个一系列的各种活动。公益环保这个也是咱们做公益事业比较常见的比较容易接触的一个方面，因为不管是在这个城镇还是在乡村，现在这个环保的这个话题和这个环保的这个内容都是很多的。延庆咱们都知道这个是吧，咱往那边八达岭长城啊， 对对， 旅游区是吧，哎，再到咱们延庆的这个城区啊，这什么龟河漂流啊什么， 对对， 哎，就是现在很热门啊，尤其是到了像这种旺季游客是很多的， 对 啊，所以呢这个要做的事儿很多啊，最基础的啊，反正我能知道的咱们这种公益活动是吧，去搞这环境卫生是吧，游客这个扔的一些东西啊，这个把它给收拾起来，其实再有可能还会有一些深度的这种活动，提高大家环保意识，这也是这个公益环保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对 对吧。然后呢这个医药这方面那也是您的怎么说呢，也是强项是吧，这个对，带着您的这个专业的知识去做帮扶老人保护文物，哎，这保护文物我觉得这倒是这个我采访过很多咱们的义工啊，最美义工，咱们的这个公益活动的专家们，您倒是头一个提到这方面的这个内容，为什么会想到有这一方面的内容呢？ 因为我研究有一个八达岭长城 啊，这是算文物 因为那儿的文物也很多 啊，对 啊。再一个呢，从北京市三上义工联合会那儿，把延庆区整个文物保护工作交给我我也现在担任延庆区文物保护志愿服务总队长。 这是针对咱们区域内的这些文物保护的单位或者说具体的这个项目， 对， 去做这些保护工作。那这个可能这么多方面的工作也不是说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就可以完成的， 对， 你这个团队规模应该还挺大的吧？ 到目前有五六百人， 五六百人的， 然后手下呢有几个分队长，各管一项目， 还有分队长啊，你是总队长，是， 对， 那么刚才呢，咱们也提到了房山啊、大兴啊这边，实际上你的这个最初虽然说在延庆组建啊，但是这个分队的很快就扩展开了。为什么想到要再去建这些分队呢？是因为下边召募集到的人员里边有这些地方的朋友是吗？ 对。 哦。 最初呢我的副总队长呢他是河北人。 哦。 啊，因为通过传统文化论坛我们俩相识了。所以说当时呢他在大兴开公司，因为那边劳动比较多。说姚队，我们能不能成立一支分队？ 哦， 啊，我说可以，把我的理念， 哎， 这个 就带到那边去。 红军的精神，就是众善汇聚，与爱同行， 哎。 我说把这项传播大爱的带过去， 嗯。 然后首先呢，在大兴建立了分队，这是第一支分队。 这就是您那个培训班上的同学，相当于 对 是吧？ 对， 大兴，然后呢？ 然后蔓延到方山，在方山也又成了一支分队。 哦， 随着京津冀一体化，在河北沧州的县县也建立了我们的分队。 哦，就是等于你的队友啊，他 我的会员 走到哪儿，就把咱们的这个志愿服务 对 带到哪儿。 对， 这也是一种扩展吧。目前在房山腾飞文化园爱心之家建立的这个红军孝德文化培训基地，这是应该比较固定的一个。 对，每月的19号报到，20号至26号，我们是7天封闭性的培训。 哦，你这个培训的形式有点像我们这脱产学习那感觉似的。 对 啊， 所以说把手机上交，整个就是说跟外界整个不接触。 哦， 就是把这个集中把心沉下来，给大家聊这个孝德文化。 那你这个参加你这个培训基地去这么沉浸的培训的这个对象都会是 全国各地。 全国各地的朋友， 全国各地的家庭不和的，子女不孝的，这个有问题的，我们在那儿会跟他掰开揉碎了，从家风家道，然后做好本位这个角度，会跟他们去深入的去交流 去聊。 对， 你怎么找到他们的？还是说他们主动找到你的？ 我们很少发广告，基本上都是前一期受益了以后，他会介绍 推荐 转介绍推荐 这样的话就是他自愿的来参加你这个服务。 对对 这也像有点像那个报名入学的那个感觉。 对， 嗯， 因为这个属于北京爱心之家也是成立了一个慈善服务队，我们俩是合作。这样呢，北京爱心之家也成立了3年，到下月将是4周年。所以说这项是一个我觉得做人先把人的德做好了，才会更好的去做事。 哎，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拿你的话说叫很沉浸式的这样的这学习吧，咱们就用一个学习的这个词儿。其实这个培训呀上课呀什么的可能都不足以来形容它的这种形式。那是你是一对一的呢，还是说你一个人给一群人来进行讲解？ 有一个专业的老师，通过心理的调节，来通过家风的传播，把大家这个思想打开，能坦诚的去交流。 对，你也说了，就是来的对象吧，他可能问题不尽相同， 对， 啊，有这样的问题的，有那样的问题的。如果说他有一些什么具体的矛盾啊疙瘩解不开的话，是不是也得还得是单独的来进行交流和辅导？ 对，那个一对一的， 是吧？那你这个就是基本上是一个封闭式的这么一个培训和学习， 全公益 啊。你这角度是全公益了。 对， 那他来的人，你想可能还有从挺远的，你说有外地来的，他们的比如食宿啊，一些交通啊这些问题是怎么解决？就他自己来解决。 对，交通由他们自己解决 啊。 到了我这个基地以后，我们来处理。 哦，就是到了基地就归你管了。 吃住。完全免费，完全成功。 你是没有从这个就是参加学习的人这里来去获得经济支持，然后呢你还要请老师来，是吧？这个经济方面的支持从哪儿来呢？ 老师这块呢也都是公益， 都是志愿的。 对，也都是义工。 这个基地呢是你们合作的。 经济是这个北京爱心之家的发起人刘老师和汪老师，老两口子是从山东退休的。 哦， 现在这个老夫妻俩呢，拿出他们的工资的60%， 来维持这个基地， 维持这个基地。 所以说呀，就是做公益啊，他这，对，他一方面需要你的献身精神，你得这个能有这种决心，有那种恒心，去把这个事情长久的做下去，还不可避免的要得到经济上的这种支持。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的话，你这个活动就没有办法进行。 对， 这可以说也是咱们很多做公益，尤其是像您这样，就是全身心的去投入到这里边，这些朋友所面对的一些问题，所以要做不好也是很怎么说呀？很内心很难过的。如果做得好呢，内心是会有成就感的。 对， 那么这是进行一个这个应该算是。不仅仅是孝德吧，那个家庭伦理啊，各方面是不是都会涉及到？ 没错， 这也是仅仅是一个部分。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从2015年到现在，应该是这个将近3年多的时间，已经是发展到了就是多少个分队？ 现在目前的重点是在方山， 嗯， 还有一个是河北沧州的县县， 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 然后。延庆，然后我从通州又建立一个分队， 在通州又建立了一个分队，将来是在副中心， 对， 那这么多分队的话，就是各个分队它的主要的发展方向也是不一样的吧？ 对， 刚才咱们说了这个很多这个培训的基地啊什么的，这主要是现在房山这一块， 对，孝德文化公益项目， 那你要在通州的分队，它的主要的这个活动内容是什么呢？ 环保 、 环保跟孝德，因为现在跟通州的玉花斋，我们建立联系 哦。 然后通州有一个关爱学校，也是一个发起人，把这些孩子们没人管的孩子们，在一个村子里面，然后组织孩子。这么一个学校，民办的吧，这么一支学校， 没人管的孩子是什么概念？ 这个就是家里这个父母呀，或者流浪的孩子呀，这些有很多都是外地的， 就是他们跟着父母来打工的， 对，还有一些打工的孩子，这些孩子们在那学校里去学习， 就是他们没有被纳入到正常的咱们这个9年义务教育的学校里边去，散落在社会的阶层当中，把他们集中起来，带着他们学习。 对，然后我这支分队呢，主要是负责这个关爱学校。以前呢，我们捐赠呢，是我们义工把钱收上来以后，然后交给学校。后来一看这种模式不对。这个我们现在呢，你学校里面需要纸张，需要米面油盐，需要学生这个用品，这个我们你给我列出一个单子来，我们来购置，直接给你送过去。现在我们再采取这种模式，在支持 对 这支学校， 这个更精确了，是吧？ 对， 你以前募集来的资金，你直接交给学校， 没错， 但是你也不知道学校它到底把它用在了什么地方。现在可以一目了然了， 对， 这也是一种发展啊。那边的这个主要的力量就集中在环保和这个关爱学校的这个活动方面， 对， 所以呢也是可以说面铺开了啊，这个活动的方向也找到了，那做起工作来可能就会更得心应手了。那至于在这个做公益的道路上，姚先生还有哪些故事呢？我们留到下一期的节目当中，请他继续跟大伙儿分享。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也许知道他，也许不知道，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愿意跟你分享他的故事，那些荣耀或者挫败，那些变化莫测或者平淡如常，那些闪亮的或者灰暗的日子，而你听到了自己。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 人性的挣扎，灵魂的